声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每天下午都在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杨帅。 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有一位音乐爱好者，非常的可爱。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您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一个所有照片都披着猫猫脸的可爱的小女生。她今年才大二，我们来认识一下音乐爱好者陈欣，欢迎陈欣。 嗨，大家好，我是陈欣，然后今年大二。还是一名学生， 我觉得他很可爱，大家可以仔细发现陈欣说话有一种感觉，就是3秒之内一定会自己笑出声。大家好，我是陈欣。就有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 就是我平时笑点比较低，可以说没笑点吧。就是 来，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们平台上卧虎藏龙的人非常多，试试讲讲冷笑话，然后看看会不会把陈欣逗笑。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啦。 今天咱们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新老朋友都已经报到了，大家可以扣一波666，让我们看到你们摇摆的双手哈。同时今天也需要大家讲讲冷笑话来逗乐我们这个笑点非常低的音乐爱好者。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信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同样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陈欣，如果大家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我们的主题叫做美艳女生风采之星，这可能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标签哈。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大二的一名学生，参加了今年北京市大学生风采之星的比赛，获得了10强的荣誉称号。那比赛的时候是表现了歌曲对吧？ 对对对，是。 当时选择的是哪一首歌呢？比赛的时候 决赛的时候选择的是暗香和张雨生的我期待。 你怎么都唱男生的歌？ 我期待吗？我觉得很难唱哎，这首歌 很高 很 高很高的。 对， 所以就是你自己唱歌的优势就在于飙高音。 也算是吧。 我觉得他很可爱的，你说什么时候他就犹豫，最后然后答应对，我就是这样的。 对， 我们来看看陈欣哈，高音。当然今天选择的这一首歌曲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高音可飙，但是很走心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是的， 之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很多的音乐爱好者也都提过，说自己很欣赏也很喜欢这一首歌曲，但是提到演唱的不还是 都想尝试，但是不太敢啊。 是，那今天陈欣来挑战了，这首歌曲就是前一段时间大热的电视剧的插曲，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陈欣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就位。我特别喜欢我们表演区的闪光，因为打在陈欣黄色的头发上感觉不灵不灵的。 今天穿的白色的毛衣啊，这个配上这个彩灯会特别的好看， 是有各种变化。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陈欣的音乐世界了，要非常走心的来这样一首《追光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开始。 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晴朗。 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 好听啊，如果大家现在正在开车的话，您听到的真的是现场 live 版的演绎，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陈欣。我们还是把陈欣请回我们的访谈区，跟他聊一聊他的音乐生活，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你真的是让人很捉摸不透风格的一位选手，就是看着是一个小可爱，然后聊天的时候发现笑点很低，很好玩，然后一开口的时候就哦，原来这种风格 是、哎、他是走那种很知性的路线啊，那个声音， 对，就声音一出来不能看脸，所以你要去，因为我不是说不好看哈、啊、就是说对应不起来，就感觉他应该是唱王心凌什么睫毛弯弯一类的。 哎，对对对，有挑战过那种可爱路线的歌吗？ 很少，确实很少。 就其实平常听的歌就是这种类型的多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是。 那你一开口唱歌的时候，你旁边就比如说跟你关系比较亲的闺蜜啊、室友啊，他们怎么评价你？ 他们一般就是现在都听习惯了，没什么反应了，已经。 就是把歌跟人很迅速的对应在一起，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就是陈欣的声音。 是， 那我们还是先来聊一聊陈欣自己的专业吧。然后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大二的学生。那是学画画吗？还是相关的一些专业？ 其实美术分好多专业，我学的是设计。 具体呢，设计什么呢？ 比如说一些室外的一些设计，也有酒店啊，然后城市规划一些这方面的设计。 哇，那你看看我们酒吧的直播间，评价一下吧。这我们可是全国，先价高一点哈，全国第一家融媒体可视化平台。因为把广播，通常大家刚进来的时候，你跟我说啊、哦，就是平常我们在车里听的那个吗？对，就平常在车里听的广播。但是我们是带视频的，所以是在视频直播上同步直播，也做了一些可视化的改造。你看其他直播间就没有我们这么亮，对吧？ 对对对， 刚刚也没有我们这么热， 是 这么多光打着哈、哎，你觉得呢？我们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做的你比较喜欢，或者说哪些部分还可以再改进一下？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改进的，我觉得挺不错的。 那就夸一夸吧。 啊，对对对，就非常看起来很有档次，对，很有档次。 谢谢我们的嘉宾，哎，真的是难为嘉宾了，来之后非要让他嘉宾来挑刺儿， 情商很高。 是，那其实我们就特别想要知道说，哎，学美术的同学他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你们就会像我们想象的超浪漫，就一到春天油菜花开的季节，就背着画板去了南方做素描，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围坐在树叶前一起来画。落叶啊什么就超浪漫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 可以算是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会经常去写生，然后也会就是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就是这样。 嗯，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事情是有两面性的，学美术的同学同样也有非常辛苦的一面不为大家所熟知。 对， 就是想知道你们学校在晚上的开灯率高吗？ 我们学校不断电， 你应该问关灯率。 对对对，不断电， 没有关灯，所有的房间灯都开，为什么不断电呢？ 可能是学校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完成作业吧，就是这样子。 哇，也是好体贴呢。 会挺多的，会挺多。 那就需要刷夜吗？ 会，经常。 是日常。 日常，日常。 日常刷夜。 大概要到几点钟？ 有一般我们的睡眠时间大概的话，睡得早的一般在12点，然后睡得就是 早的在 睡得晚的可能通宵。 是，但你们如果说是刷夜的话，是有同学先睡，还是说大家都不睡，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每当要交作业的时候，都是全校或者甚至全专业一块刷夜，然后一块通宵。 但提到刷夜这件事情，感觉曾经有抑制不住的开心和兴奋，就很喜欢刷夜来做设计。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有什么不同吗？和在白天做的话，那种感受？ 对，因为每次看到年轻人熬夜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忍不住的问说，为什么不在白天做呢？ 可能晚上的效率比较高，然后也比较安静，适合去 才思泉涌一到夜晚。 没办法，只有晚上灵感才会来找我。我的好朋友灵感直到晚上才会出现，白天他不会出现。那就特别想知道，到了晚上以后，你们学校旁边的那个外卖是不是都是24小时的呀？ 外卖是24小时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24小时去拿外卖。 就有宵禁，晚上不允许出去。 对对对。 哇，那饿了怎么办？准备超多零食。 对，饿了看视频。 饿了看视频，看吃饭的视频。 对，看吃饭的视频。 深夜食堂，让自己更饿。 是。 你确定这样合适吗？岂不是更饿？ 对，一边痛苦一边快乐着。 你这是自虐型的哈。 嗯。 但是你会发现说，哎，陈欣既学美术，他是跟美术相关的专业，但是同样歌也唱得特别好。 嗯。 所以是从小就有展现出来艺术的天分吗？ 其实不是，我一到了初中才知道自己唱歌也还挺好听的。是以前像小时候从来就没有就是这方面 歌咏比赛，我的祖国没有去参加过， 也没参加过， 然后也没有经过一些专业的培训。 没有。 到了初中的时候是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比如说去 KTV 啊， 对， 或者说演唱的时候，大家说、哦、你唱这么好， 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哇、哦，那你还记得就是当时哪一首歌在 KTV 里博得了大众的欢心吗？ 是王菲的一首传奇吧。 传奇，就翻唱李健的那一首，那很难的。哇，能清唱一两句吗？ 我想听。 啊，可以，好。 来，平台上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陈欣今天的这一首传奇啊清唱的不错的话，一波666和小礼物可以走起。好，我们来清唱一小段。 我开始啊。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好，就唱到这儿吧。 这种在 KTV 里超招人恨的，就是、 哎、他一秒切换，刚刚说我唱一下啊，小你是 没有这么可怕吧？ 无缝衔接。 刚唱的是哪首歌？ 我唱的是青藏高原。 各位千万不要逃台，接下来还有精彩的内容。但是我会发现他身上有很明显的一个特质，虽然说才大二，十八九岁，如花青春的年纪，但他身上有少有的年轻人很有的一种很淡定的感觉。 对， 就是不管是唱歌还是干什么，是都这样，挺好的。 没错，是我本人。 那是有遗传父母吗？还是自己本身就是性格就是这个样子？ 我可能其实平时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比较害羞吧，做节目。 啊、哦，害羞啊、嗯，那我们有办法来治疗害羞，就放开一点，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 就其实今天陈欣来做客挑战新歌声，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私藏歌单来做一个分享哈。 嗯、 除了刚刚演唱的这一首《追光者》，来自陈宁儿，非常的欣赏和喜欢以外， 嗯、 那接下来有推荐的你比较喜欢的歌吗？或者歌手？ 有，比如说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嗯 嗯、还有就是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为什么呢？ 嗯，因为可能就是学美术的吧，一般就是容易想东想西，多愁善感，然后可能觉得、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里面的歌词还挺 听到名字就感觉有点文艺、 啊、对对对， 文青的那种感觉啊， 是是是， 就是偶尔会被一段旋律或者一段歌词所打动的那种感觉。 对，是的。 哇，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你到底是在干嘛？我很伤、 嗯、 假嗨。陈星演唱，还有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有像冷面神猴，还有像丫丫在芳姐，都是给你送来的小礼物，表达了支持，还有送给了各种大拇哥，觉得哎呦唱的真挺好的。除了喜欢这种类似于像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还有不为谁而作的歌，听起来有点伤春悲秋的这种感觉的歌哈、 嗯。 其实我们通常在电影还有电视剧当中了解到，好像学美术的同学们，就是他们多愁善感的点在于，比如说经常需要看一些展览、 嗯、 然后走到了这个博物馆当中，面对着一幅画，面对着一个作品、 嗯、 潸然泪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个人没有，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对， 就这还算是一个蛮常见的现象对吗？ 其实对，是就会有感触吧，有些画确实看完之后会有很深的感触。嗯， 比如说呢，你留下印象比较深的？ 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在我们学校的美术馆，然后看到了是研究生毕业展的一个油画作品，它就是画的是一个在深海里面那些海藻啊什么的，我看着还比较有氛围，然后就觉得很有感触。 哎，我想知道哈，因为陈今天聊了自己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 嗯、 我不知道你哭点低不低？ 不是特别，就很高的那种，泪点很高的。 哦，泪点很高，笑点很低，这种感觉活得很开心。 啊、嗯，确实是吧？ 生活当中每天都充满了 很坚强， 坚强 是。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刚刚有提到过的，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既然提到泪点那么高，你有听到哪一首歌就是让你潸然泪下吗？ 嗯， 没有， 没有， 就是这么开心。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哦、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 人和他们关心人的地方，那些走过的青春一阵梦，未能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泪绕枕也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该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 我也非常喜欢 JJ 这首歌，但是我在 KTV 当中从来不敢挑战，因为他知道高的地方真的很高，然后低下来的时候你要迅速的做一个正塔上的转换。 是， 对。哎，那陈星比赛的时候有尝试过挑战这种歌吗？ 有，这次的一个比赛我就是唱的这首歌， 无压力唱男生， 也不是，肯定会有压力。 想听想听想听， 我们也来一小段好不好？就那个特别高那一段。 好，那我就直接从副歌开始唱。 对， 好， 我跟着 JJ 一起。 对，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 我终于发现他稳的点在哪里了，就是他气息真的很稳。那你是从小就中气十足，还是说有专门教老师，有老师教帮忙教过？ 小时候没有，基本上是算没有学过唱歌的。然后一般都是自己瞎唱嘛，就唱着啥， 那就是有天赋。那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是，那很想了解这一次风采之间的比赛当中哈，因为是代表中央美术学院来比赛，然后又是拿到了一个十强的成绩。那老师同学们呢？他们有到最后去给你加油助威吗？ 有同学就是 去了， 对对对。 然后看到现场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就是跟平常好不一样，还是知道，哎，就是他了。哎呀，轻轻松，我们就应该是十强的。 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实力，然后所以觉得，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太震撼的吧，反正他们都习惯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意料之中。 知道我的实力，所以觉得这十强就应该是我的。但是在比赛的过程中都选了哪些歌呢？ 选的是，我记得是当时选的是《我期待》嘛，张雨生的《我期待》。那首歌是确实很高，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很高， 也算是有点挑战了。 对对对， 那当时还是没有压力的就直接拿下了。 差不多，是的。 哇，真的，就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正在直播平台上的朋友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女生的性格，就什么对她来讲都是意料之中。我就是这样， 我感觉她是有想谦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那也 谦 虚不了啊。 好了，事实的需要插一些其他的话题进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今天陈星跟大家分享的两首自己的私藏歌单之外，她还有一支比较喜欢的 MV， 这个 MV 也是一个爆款。哎，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支呢？ 因为我是一个美术生嘛，因为我推荐的这个 MV 它里面的那些灯光包括舞台效果做的都非常的棒。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是 Viva La Vida。 哎，那你是美术生的话，之前的时候就是张靓颖的那支 MV 你应该也看过。 哪 支？就加了很多，花了毫无几百万，然后去做充满了各种各样油画的。 我好像看过，他是换了各种造型吗？ 对对， 那个我好像看过的。 男人美术生对这样的 MV 就是独具特色。哇，现在随着音乐响起，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这支 MV 真的艺术感十足哈。待会儿再请陈鑫帮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保持 Viva La Vida 的调，但是出现了 N 多个小提琴家一起在拉小提琴，而且有欢华的这个画面。 其实一个人了。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首 MV 呢，怎么说呢？他，我还挺欣赏这个小提琴家的，因为，他能，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演奏一个乐器，他有不同的境界。我觉得他把这首歌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他演奏的这个纯音乐比原唱要好听。 可以洗洗脑看看哈，而且这个画面的设计也很有感觉。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整个它是用很绚丽的色彩，但是整个大背景是黑的，所以出来的这种冲撞感或者说给你的视觉冲击力要更强一些。好，非常感谢陈鑫的推荐这一首 Viva La Vida， 如果您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特别的小提琴的版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交给陈鑫继续唱歌，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杨帅。 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陈鑫，我们再次欢迎陈鑫。 欢迎欢迎，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我是陈鑫。 今天要准备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哈，依然是校园风满满的，是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的。嗯，那我们还是先听听歌好吗？然后再来听听你跟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状态，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青涩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 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多少心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一生有你，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陈星的演唱。来，我们来请陈星回到我们的访谈区。哎呦，真的，我发现他唱歌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说举重若轻的一种感觉，就不太像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应该唱歌的那样的一种方式。 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整个感觉就是淡淡的， 很放松， 但是 又饱含深情， 很打动人。特别是结尾那两句歌词一直在重复的时候，真是字字都戳到心里的感觉。 对，那现在才大二，哎，这首歌曲是当时你还记得是多大的时候听到的吗？ 很小吧，应该小学的时候听到的。 那个时候应该对这个歌没什么感觉吧，因为是讲分离的。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确实没有任何感觉。 嗯，后来然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是哪个瞬间特别的打动到你？ 因为可能一直就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然后感觉大学时间过得也很快，然后估计也要毕业了，然后就对这首歌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吧。 嗯，那身边的同学哈，你可知都一生有你？那现在跟自己，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都还有联系吗？ 有，肯定有， 很念旧的人哈。 是， 又开始笑了。 嗯，是因为其实有两首歌关于毕业的，真的是不能听，就一听很有泪点。刚刚你在唱的一半的时候，旁边突然隐隐的发出了哭泣声，你怎么了？ 就其实感觉就是快到毕业季的时候，就是要面临各种离别，然后也听到这首歌词里一些就是字眼，就觉得真的好敏感啊。 对，有一首是这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还有一首是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还有这首歌简直就是不能听啊，包括自己在工作了几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去想，当时在学生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的美好。 是， 特别是刚刚陈星也跟我们讲述了一个学美术的女生在美院的一个日常的生活，虽然说讲的天天刷夜，被她聊起来就风轻云淡的，但其实每天熬夜做作业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是， 也希望你继续的坚持学业，同样的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跟梦想，把音乐和自己的专业两条路都走得风生水起。 好嘞，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想像陈星一样做客挑战新歌声，来展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华，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的话，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发送你的个人简历及小段演唱的视频到挑战新歌声 @163.com 就可以参与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但如果您不在北京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自己演唱的一段视频的链接发给我们，在我们平常的这个 MV 放送的环节哈，也可以看到你的身影。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陈星的做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陈星再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真的好可爱，拜拜简单。好，希望你今后继续有时间的话都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欢迎常来， 下次要唱嗨的歌哦，要唱调很高，调门很高，惊讶到我们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同样是一首讲述离别的情绪的感觉的这样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呀，我甚至待在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面毕业，那一场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那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着冲着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选择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有天分享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等你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就